家中祝福你能够和他假装着不牵挂。谁能为我疗伤？谁能为我痴狂？谁能为我疯爱狂？谁能为我阻挡所谓的风浪？谁能和我飞越异乡？你和他，你是否爱着我？可以为你付出很多，你的小酒窝，我爱你很多。不要怀疑我对你的选择。你和他，你是否爱着我？可以为你付出很多，你的所有我都懂得。不要怀疑我对你的承诺。装着不牵挂，谁能为我疗伤？谁能为我痴狂？